世界的某一角成伤，自暖自己是黑夜的疼，你把日子敲碎慢慢一旁，然后拼出另一种可能。有时也会争吵那么认真，想借一个无理说不承认自己很笨，在当时里寻找伤痕，明明是钉子和木头在接吻。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For me, I don't know how can I live without you, my lady. This song is for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o you. I cannot tell you more how strong I feel. 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这脚下托起落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 这首来自苏醒爱人，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微风三到零下四摄氏度，早晚呢天气比较冷，中午还是阳光明媚的，比较适合外出。最近几天呢都没有雾霾，早上早起呢可以开窗通会儿风，还有就是天气比较干燥，一定要多喝水，注意保暖。黄磊，此情此景。 举杯为你饮尽离别愁，思念为你燃烧寒夜中，爱写满了手，把摊开看了心痛，情总在纷飞时醉神浓， 心上头，胭脂为你抹红颜寂寞，泪湿满衣裳，不要你看那翻扬，此情至今我心已厌旧， 为忘人一断肠，恨爱一生的荒唐，面对命运我步步退让，守一方红尘疯狂，翻云覆云到绝望，追寻爱过我又能怎样， 这份情说珍重。 两心留在梦中同心游， 也如此相说，你和我慢慢地走，此情此景万变无所求。 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见不到见到就不得去生命，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我爱 I love you 晚安黑哦。 一分钟可以说多少遍我爱你， 一节课可以写多少道练习题， 40分钟可以听多少的广告。 哦不，这40分钟没有广告。 Music Body 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MyFM口袋里随时准备，酸葡萄 whatever ever ever ever， 太阳眼里尽是准备，闪光弹随时出现，黑暗里不经刺眼，那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听不到听不到轻飘，情人节最好都没讯号，看得到吃不到最好，得不到才永远忘不掉，网络中闪耀文删掉，没必要这么高调。你的记忆闪退，孤独分裂，所有童年砍掉重练，还是分裂， 吹了一遍 G 别人只能留在路边，像个反光的闹眼，体温散发出的美，看不为 whenever ever ever 空白问每天必备，项链戒指都一堆，话语中必须点缀，有词语公公婆婆卿卿我我，听得到听得到心跳，情人节最好每天来到，看得到吃得到最好，才能够一起白头到老，忙碌中闪耀问必要，就是要怎么倒掉，什么了什么了什么了，记忆闪退 嗨歌放闪，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嘻哈热浪吹向圣路易斯，一个名叫 Nerly 的嘻哈玩家把美国南方俚语和美国中西部摇摆乐混合，靠着饶舌冠军单曲 Country Grimmy 一举成名。 Nerly 的嘻哈摇舌呢多了一点魅惑，还有的更多的就是趣味和霸气，来听到 Nerly My Place。 Come on over to my place. like a long time, long, long time since I've seen you. Yes, it has, girl. Well, I know I said some dumb things to you before, but girl, you know I didn't mean it. I didn't mean one single word. I never meant one single word. If I could take back every word, I wouldn't know for sure. If I thought that you believed it, would you believe it? Hey, girl, would you make my life so convenient? 你好，我是方炯斌。 伤怀，倒叙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 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 FM。 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刚好很符合到了年底我们特别忙碌的状态。来自李宗盛《凡人歌》，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蔡依林呢，28号在北京某演唱会上登台开场，演唱了《Play》《第三人称》《说爱你》三首歌曲。我们都知道她最近分手的消息，主持人黄子佼呢也开玩笑说：“我们也要对你说加油，从此你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蛋糕了。”调侃的希望她不要受到失恋的影响。接下来呢，来自蔡依林的歌曲《Play》，一起来听歌喽。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A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A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A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A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A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A，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锁定 MyFM 100.5。 水煎面，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体操大会。60年代欧洲前卫地下导演讨论会，90年代偶像足球签名握手拥抱会。零下50度，北极探险为期10几天，撒哈拉苦了绝对崩溃，三种导演，3天2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放下精油深度放松，无意识催眠。 我 也 装备大学生人派对，女生分不配的可口正太，男生玩个帅的六块几百，比钱更重要的是一些。 你想就搞着我配，管你是小清新是种不为我配。 最美丽的歌声，最动听的旋律，在 MyFM 100.5与你相遇。大家好，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 MyFM。 我听到传来你水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这处告别是爱上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唯一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嗓音细腻高亢，真假声转换非常的出色，他总是能够准确地捕捉到歌曲想要传达的音乐本真，并且真实清晰地传递给听众。来自林志炫，你的样子。还有几天呢，歌手就要开始录制了，到现在首发名单还没有真正确认。今年的赛制呢，据说会有所改变，每场都会有人淘汰，而且据说今年入围歌手名单强者如云，继邓紫棋、张杰、信之后，林志炫也有可能回归。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Ella， 真的我。 画你人的妆，打扮漂亮，笑得落落大方，谁都不勉强去开彼此的窗。粉饰的伤疤跟过去美得像一幅画，不欢迎批判，只求你的向往。你对我欣赏，这种欣赏来自什么遐想？不用太追究，也能欣喜若狂。倘若蒙着眼，是不是还惹你喜欢？有时候真相见了光，容易死亡。我也伤了，对我说这些年。 时候，让我拥抱真的我。我天亮了对我说，只好继续加油，不然呢？只要我懂这一切为什么，那就好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 FM。 想打断你给的甜蜜感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 FM。我是苏永康。My FM。 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心酸？笑脸不甘的甘愿，也许下个冬天，也许还是年，再回到你身边，为你撑雨伞，剩几个夜晚，再几次晚安，等你摘下还戴上指环，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只为错过你，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但我卑微奢求让我存留些许的气息，好让你在梦里能想起我曾经抱你的力气。 来自陈学冬不再见，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5 Miss Party， 我是 Suki。 提到美国女歌手 Rachel， 很多人都说她是大器晚成的励志典范。早在03年 Rachel 呢就发布了个人专辑 Trust in Me， 但是直到去年2月份发行的单曲 Fine Song， 她的才华才显露出来。这首歌呢一经发布就受到了无数好评，的确无论是充满正能量的歌词，柔和不失力量的旋律，还是 Rachel 充满爆发力的演绎，都让我们备受鼓舞。来自 Rachel Fine Song。 Like a small boat 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他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室友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室友不痒不痛，烧得火红，手心缠绕心中，终于冷冻，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 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红玫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5.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王若琳呢，大概是华语乐坛色彩最鲜明的创作女歌手之一，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坚持自我的觉醒。说到最早的音乐，王若琳呢会用不酷和严肃来形容，那时的他已经有了最初的音乐想法，在现实的枯燥中保持着清醒和独立思考。如今28岁，他仍然喜欢用大人们无法理解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音乐幻想的迷人之处。来自王若琳，亲密爱人。 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我不管爱路向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天一荒，海一枯，心留一片苦，连泪水都能灌溉这幸福。 上来自齐秦的悬崖，也是翻唱率极高的一首作品。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姚若龙，作曲人是陈乔霞，他们已经有20年的合作关系了，曾经为周华健、陈奕迅、王菲等歌手写下数百首经典歌曲。尽管如此呢，两个人的个性是相差极大的，私下很少见面，创作也多半靠电话来沟通。姚若龙呢，个性是比较内敛，陈小霞则是个性火爆。不过到了写歌的时候，两个人便会发挥极高的默契度，写下很多首经典歌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Thank you.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零脂肪，零热量，更要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音乐时光，尽在 My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现，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泪眼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整丹青，每一个音符伴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或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天入天堂，将这个旋律陷入心跳，它不能言语韵入韵到，先把这压抑也再引导，有什么大不了，慢慢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对的享受，陪伴渐渐远走，身体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先打着压音乐再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现在这压力也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慢慢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 全身。 伸出背影去。 周杰伦《青花瓷》。最近呢，杰伦首次跨刀担任监制的电影《一万公里的约定》定于1月6日全球上映。今天呢，片方发布了终极预告，片中王大陆为家庭舍去梦想，黄远呢为梦想拼命拼搏，片尾是更是惊爆彩蛋，周杰伦本色客串，回到出道前的逐梦少年，青涩却不言赤诚。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接下来罗志祥《幸福特调》。 我已无可救药地爱上你，想要把全世界都给你，哦，破坏你最浪漫的真心，还有我存着你的吗？ 家的味道 Loving the morning 一首来自小猪罗志祥的幸福特调。跨年夜呢也是越来越近了，观众备受瞩目的跨年晚会也将揭开神秘的面纱。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将有对神秘的拍档。在东方卫视播出的《极限挑战》第二季中，罗志祥是身穿大花红裙，提着粉红包包，反串了美女朱碧石的形象，火遍了大江南北。那这次的跨年晚会上呢，罗志祥将以本尊的身份与朱碧石首度实现同框，还有同台 PK 一较高下，非常值得期待。这里是 MyFM 10.5 Miss Friday， 我是 Suki， 张雨生，口是心非。 别雾霾，放眼蓝天，这个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全岛环游，丛林探险，尽情欣赏大自然迷人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享受度假时光。重汽旅游携手 MyFM 10.5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班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报名详询5817-3398，5817-3398。重汽旅游， 环球旅游好伙伴。

Tattoo 的一首《爱我就大声说》。这里是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 Zuki。上周呢，综艺节目《天籁之战》的半决赛落下帷幕，挑战者田园和杨坤战队赢得了最后一张直通总决赛的入场券。节目中，杨坤和田园的合唱配合默契，杨坤呢用低沉独特的嘗音衬托出田园高亢嘹亮的歌喉，而杨坤的舞台表现力极强，数次高音爆发都让观众起立鼓掌。接下来，天籁唱将杨坤的歌曲《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歌在忙着，不灭的月亮下是不夜的街，生意不错，忙碌到人把一切忘了，端起酒杯流泪的男人还没醉，什么？我没有吉他就唱不出歌，我只知道我不能体会任何人的快乐，如果吉姆知道的话，请为他做上一碗面包，每等到你的生日你就很想他，却把人们堵在家中，你而就望着那棵树不说话，夜空清澈，寂寞的眼不停止闪烁，别担心他，你看他从不会寂寞，剪掉那忧愁的长发吧，离开这个荒冷的村庄吧，这里没有人会唱寂寞唱过的那些老歌，快烧掉那陈旧的忧伤，穿上那件未见过太阳的新衣裳，我想寂寞他和我一样也这样， 来自赵雷的吉姆餐厅，陪伴你的依然是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初就决定目标，有爱的拥抱，就世界遥望，生命的奇妙，太多思考，让我们不相信神话。 无下限 MyFM 100.5 超赞 MyFM。 my position like a show star. Pick up everything, mommy, hitting in no time. I better make this with him, man. And that's for sure, cause I never been the type to break up a happy home. But it's something about baby girl, I just can't leave alone. Tell me, mom, what's it gonna be? She said, you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to me. Come on. Looking, I never say a word. I know how niggas start acting trippin'. I heard about the girls. There's no way, now they gon' fight over no day. As you can see, but I like your steeze, your style, your whole demeanor, the way you come through and holler and swoop me in his two seat. Now that's gangsta, and I got special ways to thank ya. But don't you forget it, but it ain't that easy for you to back up and leave him, but you and Dirty got ties for different reasons. I respect that. And right before I turned to leave, she said, you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to me. Come on. 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现在是不是正在下班路上呢？要注意安全。明天呢，雾霾会再度回归，4到零下3摄氏度，戴口罩出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0，我们今天的 Music Forty 也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更精彩的节目，请继续锁定舒君的音乐摩天轮。我是 Suki， 明天见，拜拜。 有阿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仍需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阿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今天同学聚会，不整复杂的，咱喝这个 好先生里的那个江小白酒。 喝江小白酒，到天津盛醉商贸2469-9996。 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 My FM 100.5。 这一次机会，要绝对完美。

中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 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手机从最早的通讯工具演化至今，已经变得越来越聪明。从 iPhone 的 Siri 再到今天要讲的华为荣耀，手机搭载人工智能已是大势所趋。前不久，华为旗下的独立品牌荣耀发布了其概念产品 Magic。 除了科技感十足的曲面屏幕外，高达 2K 的分辨率及其他硬件功能都十分抢眼。然而今天的重头戏是荣耀 Magic 的人工智能。据悉 ，Magic 的前方被安置了一枚红外相机，用于各种光线下的人脸识别，因此手机能自主判断拿起它。